《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60章。在呢阵时，门外边是一个巨大的蛇的影子，而我身后边的房间，那些啪啪啪啪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前有狼后有虎，大家的面色就不好看，几难看啊！武器就立在手入边，亦都冇办法驱散呢一种强烈的不舒服感觉。冇错，就是呢一种不舒服的感觉。那条大蛇就塞在门外边，一直就不出来，好像是想将我们困死在这个房间里那样。我忽然间想起了之前的一系列事件，突然间意识到中宫被拖走了，可能就是这一条大蛇的计策。他是想将我们引到来这里，然后就塞住个门口，明显就是不想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了。呢一道咁嘅细细嘅木门，唔好讲话巨蛇啊，就算系我同阿豆腐啊，一人撑咗几脚，即刻就可以将呢个门板啊撑翻。但系外边条大蛇喐都唔喐，只系塞住我哋，真系点样睇啊？点样觉得唔妥啊？我将自己嘅谂法同大家一讲，萧静啊震晒声咁讲：， 你嘅意思系佢专登将我哋引到嚟呢度，唔同。唔通系为咗棺材里边嗰只嘢？ 吓、啊，棺材里边有乜嘢呢？如果真系粽子嘅话，我倒反而冇咁惊。但系谂到呢度，我就同大家讲：，喂，不如我哋先对付棺材里边只嘢，佢同外边嘅大蛇肯定系一齐噶啦。中宫嘅面色啊，即时寒咗落嚟。之前俾呢条大蛇偷袭，佢显然就好唔爽。呢阵时佢又想将个面攞返返嚟，当即就向住摆棺材嘅嗰间房行过去喇喎。就喺呢个时候，尊瑞突然间讲唔好冲动。跟住佢睇住我，佢讲当时我哋喺大殿里面嗰条蛇点解冇攻击我哋呢？我心里面不由得打咗个突，我心諗係喎。当时嗰种情形，条蛇就喺度搞低咗中宫之后，完全系有能力对我哋进行突然袭击噶。就凭佢而家呢个头啊，都系一个棘手货啦。但系佢系冇对付我哋，呢个系咩原因呢？我猛然之间谂起咗喺偏殿度嗰一个死人，不由得就有一个谂法啦。唔通嗰个偏殿入边有一个大蛇畏惧嘅嘢？当时那个人遇到了蛇的追击，所以就走入了去偏殿，关埋了个大门。由于大蛇一直守在外边，所以最终他就被困死了在个殿入边。我就设想了一下，觉得又不妥。如果是我，即使是遇到了这种情况，在绝境之下亦都不会坐以待毙的，可能还有没有其他的危险呢？我又想起了外边漂浮住的长头发，酷似人头的一样的灯笼，心里面不由得就打了个冷震。这阵时大家都已经步入了个屋入边，那个棺材的啪啪声仍然是这样响住，好像有什么东西想冲出来一样。我同尊瑞对视了一眼，两个人不动声色，各自各就企喺咗棺材嘅两边，其他嘅人呢就攞住支枪，拿住探铲，形神皆备。我喺个心里边默默咁数一、二、三，然之后啊同阿尊瑞同时出手，使出咗全身嘅力度，突然之间就掀起个棺材盖，跟住个棺材盖触地嘅声响，棺材里边一股黑气啊猛然冲咗出嚟。好在咧，我同阿尊瑞早有所料啦，喺揭开棺材盖嘅瞬间即刻齐齐退后，所以就冇俾呢一股黑气啊击中。跟住就听到豆腐讲：，哇，咁浓嘅尸气，唔知系咩粽子啊！大家就形神皆备，冇见到咩粽子出嚟喎。喺呢个黑气消尽咗之后，我心里边啊疑惑： 微微咁向前行咗一步，向入边一睇，一睇之下不由得就呆住咗啦。喺呢个棺材入边，唔系啲咩百年大粽子，里边就只有一副白骨。不过喺白骨嘅周围，全部都系一隻隻墨绿色嘅大蛋。呢啲蛋里边显然就捐出咗密密麻麻系咁郁郁共嘅蛇群。哎呀，尊 Sir 讲，原来呢度系个蛇斗，睇嚟外边嘅大蛇系想我哋做佢呢啲小蛇嘅食物啦。我睇咗一眼棺材里边拱啊拱啊嘅蛇群。佢哋嗰条尾时不时就拍打喺棺材或者系其他同类嘅身上边，发出咗啪啪啪嘅声音。嗰啲蛇喺度涌动，好似一个黑色嘅肉球，随住棺材揭开，慢慢就开始爬出嚟啦。睇到人嘅头皮都发晒麻。豆腐呢就最惊呢啲咁嘅嘢嘅，虽然讲呢一段时间个胆都练大咗好多㗎啦，但係一睇到咁多蛇梗係缩啦，即刻就向后退，转眼之间就退到咗门口，跟住就听到砰嘅一声，呢条衰仔竟然两脚一蹬，直不甩咁就冧咗喺个地上边。唉，我不由得啊揞住块面。唉，你老尾你真系失礼死人啊！自己点解会识得一个咁嘅叔侄噶？先一群蛇，竟然将呢条友吓晕咗。土豪尊帅啊，忍唔住撇一撇地上嗰条友，然之后望向我。一向不冷不热嘅神情，带上咗一丝嘅鄙视。佢讲。你嘅人自己搞掂，我真系苦笑住，一边后退，一边啊将个豆腐喺个地上啊扯起上嚟，心谂队伍里边啊两个女人，连萧静都仲系企住，你老尾你点解就俾吓晕嘅？如果我系你，就即刻攞把刀自宫啦！呢啲咁嘅蛇睇嚟就好似恐怖，但系咧都系啲蛇仔，并唔系好难对付嘅。我哋有固体燃料。只需要点着啲燃料就可以将呢一群蛇全部烧死。豆腐云呢就真係太唔争气。咁样一諗，我就将个人滴起上嚟，突然之间发现有啲唔妥。豆腐嘅面色有啲发红，佢唔係完全咁晕咗过去喎。不过佢哋一句话都讲唔出，係咁喘得好犀利。跟住我突然间发现喺屋外边嗰一个紧关住个木门嘅细罅嗰度。竟然有一股赤红色嘅烟雾啊飘咗入嚟，辛辣嘅味咧就非常之犀利。我一闻之下，亦都即刻觉得头晕眼花、四肢冇力。直到呢阵时，我就全全明白过嚟啦。豆腐唔系俾吓晕嘅，而系喺佢后退嘅时候，啱啱就喺个门罅嗰度吐入嚟嘅呢啲赤红烟雾罩过嚟，所以就晕咗过去。我心知道弊啦，但系都已经为时过晚。呢个时候，嗰一阵嘅烟雾已经飘入做我哋所在嘅房间。大家嘅身形瞬间就喺度摇摆咗起嚟，跟住听到中宫喺度叫：大家快啲闭气！之前搞晕我嘅就系呢啲味，而家先讲啊，有个屁用咩？啲烟雾已经喺外边啊飘晒入嚟啦！我只系觉得一阵嘅头重脚轻，跟住好强烈嘅晕眩感觉袭过嚟，成个人即刻就冧咗喺个地下上边。最当衰嘅系。我仲啱啱好就瞓咗喺豆腐嘅脚边，哇！嗰一阵嘅臭味咧，我真系想将佢哋脚啊剁咗落嚟啊！伴随住我嘅冧低，其他嘅人亦都陆陆续续全部跌咗落嚟，闭气都已经嚟唔切啦！呢阵时，即使系傻嘅都明白，呢一个毒烟八成就系嗰条蛇喷出嚟嘅，咁想必然亦都唔系一条普通嘅蛇。而是一条妖蛇，佢是这样样毒晕我哋，是等我哋俾佢嗰啲蛇仔嘅子子孙孙做点心啊！呢阵子后知后觉亦都迟啦，我瞓喺个地下上边，见到棺材里边涌出嚟嘅黑蛇就四散咁开嚟，向住我哋啊躝过嚟。 其他嘅人啊，由于背对住我哋，我根本上睇唔清佢哋嘅神色，睇嚟亦都唔会好得去边。我一冧低，嗰一股毒烟就停止咗喷射。呢阵时，我啊听到豆腐嘶哑嘅声音，虚弱咁开口讲： 古代美女，你仲可唔可以喐啊？如果你可以喐嘅话，就俾我一枪啊！我真系唔想俾啲蛇咬死啊！ 跟住亦都听到前边嘅顾文文扯住气讲： 如果我能够喐，我肯定亦都先自杀死自己啊！ 喺呢个时候，我忽然间发现一个奇怪嘅现象，我哋所有嘅人都已经冧晒个地下上边啦，唯有就系萧静冇瞓低，佢只系被吓到跌坐咗喺个地下上边，一副无助咁嘅模样。我心里边一惊，心谂咩回事啊？唔通呢啲毒烟对萧静冇用？呢阵时群蛇出动。萧静亦都被吓到两只眼泪水都晕晒颈，跌跌撞撞咁嚟到我身边，摇住我只手喺度讲： 圆圆，圆圆，你快啲起身啦，佢哋要躝过嚟啦！ 我啊苦笑咁讲：你睇唔出咩？我哋中咗毒烟，喐唔到啊！豆腐讲： 萧美女，点解你冇事嘅？ 萧静就手足无措，又惊又急，佢又讲： 我点知喎？而家点办啊？ 佢讲下讲下，啲眼泪就流咗落嚟，俾我哋几个唔能够喐嘅人呢就仲急。一转眼，嗰啲蛇仔已经全部离我哋好近啦，下一刻就可能躝到我哋嘅身上边。正喺呢个时候，我亦都唔顾得佢思考萧静点解冇魂啊，只能够讲：快啲将我背包里面啲固体燃料烧起上嚟。萧静喺我指导之下，即刻就去翻背包。佢又急又惊，一下子就手忙脚乱，越系急速度就越慢。一阵之间，一啲蛇仔已经躝到咗我哋嘅身上，仲有一啲就顺住条裤向上捐。好在我哋都冇反抗，咁呢啲蛇仔亦都冇急住要咬我哋。就喺呢个时候，豆腐突然间啊哼咗一声，我啊即刻讲：点啊？系咪被咬咗啊？小头，你坚持住啊！豆腐啊讲： 我冇被咬，不过就躝咗喺我件衫入边啊！ 我讲：唔使惊，司马迁身体残缺，仲写出咗史记啊！专吉亦都安慰咁讲。 身体残缺唔代表意志残缺，不过呢啲蛇点解唔捐入我嘅裤入边，一定要捐你条裤呢？ 我讲：卖底裤嗰个系个姑娘家，佢要面系都要人哋攞大码嘛。豆腐一听我好嬲咁讲： 你个冇良心，我做咗鬼第一个要碾死嘅就係你两兜友。 萧静听咗亦都俾豆腐呢啲冇谱嘅话呢就刺激咗一下，攞出嚟嘅固体燃料隻手竟然一震又跌咗落个地下上边。我好嬲咁讲： 萧静，你唔好听个乱噏嘢，快啲点火啦。 萧静即刻手忙脚乱咁将呢啲固体燃料搣开嚟点火，将最大嘅一嚿就掉咗去棺材嗰边，片刻成个房间里边就火光四溢，啲蛇群喺个火入边一部分呢就烧到吱吱声咁响，仲有一部分就匿入咗阴暗嘅角落，深深咁向住我哋吐住信纸。 在每个人的心入边都有向往同埋奢望，不过一旦人心被欲望所占据，虚荣、贪婪同埋物欲就会好似毒蛇咁啃噬你嘅心灵。这个故事是由一段神奇嘅遇险所引发，前世今生嘅奇幻历程都只是为了打开一个远古的传说所带来的一个千古谜团，但是所有的恩怨情仇都只不过是一场幽梦，现在所拥有的情感才是最为亲切和真实，你又有没有珍惜过呢？ 由喜马拉雅粤语频道首播的古今悬疑奇幻故事《渔王秘记》，由潜龙在野倾情播讲，敬请留意收听。